第三十八集，霍昭林是在一个多小时以后到的，车内的暖气早就停了，秦琛裹紧身上的羽绒服，趴在窗边，不错眼地盯着外面看，见到那忽然亮起的汽车车灯，再看到霍昭林从驾驶座里出来，他当即从座位上跳起来，转身就往车门处跑。霍昭林张开双手走向他，从车上下来的秦琛扑上去，撞得霍昭林往后退了一步，两个人亲密相拥在一起。许久之后，霍昭林轻笑出声，在秦琛耳边无奈低语： 你还真是一天不给我找麻烦就不舒服。 秦琛退开身，很不好意思地舔了舔嘴唇。 这是意外，我也没想到火车会突然出轨啊。 霍昭林拉过他冰凉的手搓了搓。 老妈， 半年不见，秦琛倒是没什么变化。他呆呆地看着面前的霍昭林，觉得这家伙似乎又帅了一些，简直要人神共愤了。 傻了？问你冷不冷呢？ 秦琛赶紧摇头。 还好。 霍昭林接过他身上的背包。 走吧。 秦琛跟着他走了两步，才想起来似乎应该跟艾伦打个招呼。对方也已下车，正抱着胳膊站在车门边看着他们，眼神有些玩味。秦琛拉了拉霍昭林的手，停下来小声与他解释： 我在车上认识个人，他本来也要去下站下车，我们带他一起过去吧。 艾伦走过来，秦琛帮他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。艾伦笑着伸手与霍昭林握了握，在听到秦琛说出艾伦的姓氏时，霍昭林眼里划过一抹异色，脸上没有过多表现出来。上车后，霍昭林习惯性地给秦琛拉上安全带，顺势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，完全没有在意后座一直看着他们的艾伦。精力旺盛的艾伦一路上都在找各种话题与他们闲聊，秦琛早就困得瘫坐在座椅里睡着了，倒是霍昭林三言两语地跟他聊起来。艾伦问他和秦琛是不是情侣关系，霍昭林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，似笑非笑道： 我以为你们欧美人不会对打探别人的隐私有兴趣。 嘿，我得纠正一下，我来自南非，并不是欧美人。 艾伦很认真地声明。霍昭林笑了笑，不再多说。他当然知道这个艾伦是南非人，还是南非最有钱的家族的独生子。原本他打算下个月飞去南非找对方谈一笔生意，没想到会这么凑巧在这里碰上了。进城的时候已经快天亮了，睡了一觉的秦琛迷迷糊糊地醒过来，把艾伦送到他订的酒店。下车时，艾伦与霍昭林和秦琛道谢，视线落在秦琛身上： 能给我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吗？ 啊，你知道的，我手机被偷了， 邮箱也行。 霍昭林随口报了一串号码给他。 这是我的手机号，他一直跟我在一起，有事找我就行。 艾伦耸了耸肩，把手机号存起来，与秦琛说了句下次见，潇洒离开。车子里没了外人，霍昭林侧身贴到秦琛面前，在他的嘴唇上亲了两下。秦琛眯着眼睛笑，手指点了点他的肩膀。 你对人家意见挺大呀，你听听你那巴不得赶紧把人赶走的语气。 我不喜欢他看你的眼神。 你这是吃醋了？ 是。 霍昭林很干脆地承认，第一次知道原来霍昭林也会吃醋。秦琛特别的高兴，抱着他用力啃了几口。 放心，除了你别的人我看不上的。 霍昭林笑着捏了一下他的下巴，坐直身重新发动车子。到霍昭林住的酒店已经彻底天亮，进房间后，秦琛困倦地倒在床上，一句多的话都说不出来，没几分钟就睡了过去。完好无损的秦琛就在自己身边，霍昭林彻底安下心，脱了外套上床抱着他，再睡了个回笼觉。秦琛一觉醒来已经到中午， 听到浴室里的水声，他赤着脚下床推门进去。霍昭林正在冲澡，秦称在门边站了一阵，看着他赤裸的背影，不由得口干舌燥。睡饱了就开始撕淫欲，更何况他都禁欲大半年了。秦称走上前去，从后面抱住了霍昭林的腰。霍昭林回身把他拉进了淋浴下，给他剥去瞬间被淋得湿透了贴在身上的 T 恤。 不是不喜欢在浴室里做，一大早这又是干嘛？ 都大中午了还一大早呢，我们都多久没做了，等不起了。 之后那一整天他们都在酒店房间里没有出门，机场最早也得到明天才能重开，外面下大雪，哪里都去不了，还不如窝酒店里耳鬓厮磨。叫了酒店客服，吃完中午饭，秦称又滚回被窝里睡了个午觉，总算把这几天以来的睡眠不足给补了回来。再醒来时，太阳都偏西了。霍昭林在小声与人打电话，秦称迷迷糊糊地听了一阵，说的是国内发生的事情。挂断电话，霍昭林走到床边来，弯腰在傻愣愣的秦称脑门上亲了一下。 总算睡醒了。 霍昭人找到了。 嗯，他人在东北的一个雪场，已经找着了。 这么快啊？ 秦称撇了撇嘴，他还当真以为霍昭人那厮狡兔三窟，很能藏呢。 本来没这么容易，是我猜到他会去那里。 为什么？ 霍昭林轻咳一声，面对着秦称好奇的目光，莫名的有些心虚。 那是我们家的一个私人雪场，小时候我们一起去那边度过假。有一次我们俩瞒着大人偷跑出去看极光，在外面偷偷喝酒聊天，待了一整夜。那应该是我们关系最亲密的一段时间。 秦称听着不是滋味，语气不免的有些酸溜溜的。 哦，原来你还曾经跟他一起看雪看极光，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。我都没有跟你看雪看极光，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。 别贫了。 那后来呢？怎么关系变得这么恶劣的？ 有父母的原因，更主要的是他十几岁就把对我的不伦心思表现得太过明显，甚至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。以前我还养过一只小狗，因为太喜欢被他给弄死了。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养过狗，离他有多远躲多远。后来他自己倒是养起了狗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心思。 秦称听着一阵恶寒，这是变态吧？连条狗都嫉妒。这么说起来，他还能好好活着，在这里和霍昭林说话，还真是得回去烧高香啊。霍昭林和秦称说着话，把笔记本电脑抱到身上，回复刚刚收到的邮件。秦称凑过去看了一眼，邮件的来源是一间跨国投资公司 UC 国际，他以前似乎听说过，就是没太大印象。看着霍昭林回复的内容，秦称很惊讶。 这是你的公司？ 我外公当年留下的，总部就在这座城市，一直由代理人在帮我打理。知道我和这间公司的关系的人一共没超过五个，霍家除了我小叔，没有任何人知道。 霍昭林完全没有避讳，把公司的资料全部调出来给秦称看。 这就是你的筹码？ 秦称翻着那些文件和报表，啧啧感叹。 原来你已经偷偷收购了卓林将近四个点的股份，那你现在手里不是就有十二个点了吗？ 还不够，卓林在市面上的流通股太少，股价也太高，四个点已经是极限了，再多就该被他们盯上了。你看看这个。 霍昭林的公司还拥有一间国内新兴的航天军工企业腾飞科技 12% 点多的股份。 这间公司发展得很快，股价一路走高，之前你见过的那位云爷爷帮我牵线搭桥，以资产抵债从这边的银行借了一大笔的资金，我才能买下这12个多点。现在钱也花得差不多了， 所以这就是你用来钓霍昭前的诱饵。你确定他会上钩？ 肯定会。 秦称笑了笑，霍昭林的计划跟他当初给他做的预想方案几乎如出一辙。不管是霍昭林听了他的建议，还是他们心有灵犀，他都很高兴。 所以你还缺一个强有力的同盟，你找到了吗？ 小叔给我推荐了一个人，是他的一个朋友，你也认识他。 谁？ 艾伦。